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， 经典，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。 我有我心底故事，亲手写上每段。

听经典音乐第一台，北京 FM 九六九，随时随地听经典，听经典。 钟情九六九， 钟情九六九， 我是主打。 我要的幸福就是和你一起分享音乐，我是孙燕姿。 下个雨的夏天傍晚，我都会期待。